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六十集，在唐墨被传送的过程中，黑塔在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句话： 叮咚，玩家默默成功通关黑塔一层困难模式，作为全球第一个通关困难模式的玩家，获得额外奖励国王的金币。 就是这枚金币了，这是一枚沉甸甸的金币，从重量来看绝对没有掺杂水分，是纯金打造。在金币的正面是一个头戴王冠的男人形象，金币的背面是一些唐墨看不懂的奇怪文字。唐墨看了看这些文字，最后还是看向金币正面的王冠男人。 地底人王国的国王？ 国王的金币，唐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地底人王国。在大猩猩带他走的时候曾经说过，国王的商人喜欢欺骗他们怪物，把便宜的商品高价卖给他们。大概猜到了这枚金币的来路，唐墨仔细寻找金币的功能说明。唐墨找了好一会儿，用火烧，用牙咬，最后捂着略酸的牙得出了一个结论： 绝对是百分百纯金。 这金币都被唐墨咬弯了。唐墨把弯掉的金币掰回去，金币复原，一行小字浮现在金币上方。唐墨双目一亮， 道具国王的金币，拥有者默默，品质稀有，等级一级，攻击力五，功能可弃权任意一场黑塔游戏，选择直接退出游戏，或作为旁观者围观。 看到这行字，唐墨的心脏剧烈地抽动了一下，他呼吸加快。过了几秒钟，唐墨冷静下来，继续往下看。 限制一次性用品，只可使用一次，围观游戏期间不可使用任何异能道具，帮助正在参与游戏的玩家通关游戏。备注，拿着国王的免死金币，你就是国王的代言人。 唐墨默念道。 果然吗？ 这么逆天的道具不可能不受约束的随便使用，只能使用一次，可以说是最大的限制了。然而哪怕这是一个一次性用品，唐墨也免不住情绪激动。唐墨死死捏着小小的金币，看了足足五分钟，才宝贝地把金币收进口袋。金币被他贴身放在衣服里袋，是衣服最内侧有拉链最保密的口袋。直到现在，唐墨一共拥有两个稀有道具，一个是存档器火鸡蛋，一个是国王的金币。每一个稀有道具都有它逆天的功能，最简单粗暴地告诉唐墨，他凭什么拥有稀有品质。哪怕是国王的金币，它是一个一次性道具，但仅仅是那个弃权任意一场黑塔游戏的功能，就足以让唐墨无法冷静。 不能随便的用，不到最后关头不可以用， 唐墨心说。 比如说打地鼠游戏，哪怕没抓到金毛地鼠也不可以用，只有当快要被狼外婆打死的时候才能用。 这样的道具有利有弊，它的好处很明显，等于给了唐墨一块免死金牌，但它的坏处很难察觉，却不是没有。有了一条后路，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不会再那么拼尽全力，遇到危险孤注一掷，因为他会时刻去想，我还有弃权的机会。国王的金币必须用在刀尖上，不到必死的局面绝对不用。 拥有了两样新道具，唐默心满意足地躺在服装店冰冷的地上，渐渐感到了一丝困倦。从半个月前被通知进行公塔游戏到现在，唐默没有睡过一场好觉。抓金毛地鼠的七天里，他更是从来没有闭过眼。现在游戏终于结束了，唐默慢慢闭上眼睛睡着了。不过哪怕是睡梦中，他也全身紧绷，一旦有什么异动，他就会立即反应。一夜好梦。砰，一道巨物落地的声音砸在地上，唐默倏地睁开眼睛，将手按在了大火柴上。他静静地听了一会儿，发现这声音是从服装店外传来的。他拿起背包，轻手轻脚地走到了店门口，用一个纸箱挡住了自己的身体，悄悄地看向外面。天空大亮，已是清晨。只见在对面二楼的走廊上，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年轻女人面露惊恐地看向前方。她所看的位置正好是唐默的视觉死角，没有办法知道她到底在看什么。这女人一步步地后退，整个人贴在了商场走廊的玻璃围栏上。这块玻璃围栏碎裂了一半，在其他几块玻璃围栏前都放置有几个盆栽，唯独女人身后的这个玻璃围栏，地上撒了一些泥土，盆栽不见了踪影。唐默判断，刚才掉下去的那个东西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盆栽。年轻女人害怕地捂住了自己的嘴，身体颤抖，下一秒她转身突然就跑，凄厉地大声喊着， 他们到这里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年轻女人快速地跑开了。不过多时，唐默听到了商场里又响起几道声音，又有四个人跑离了这个商场。唐默皱起眉头，他先等待了一会儿，确定没有人再跑出来后，他单手取出大火柴，握着巨型火柴走出了服装店。当他离开服装店，再看向对面二楼的走廊，凝固在走廊地面上的鲜血便映入眼帘。唐默心头一紧，拿着火柴走到对面二楼，被楼层挡着的画面终于暴露在唐默的视野里。他终于知道刚才那个年轻女人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在一家奶茶店的收银柜前，一个中年男人睁大了眼睛倒在了地上，双目死死睁着，不敢置信地凝视前方。他的胸口被人挖出了一个大洞，鲜血顺着伤口流淌了下来，将衣服染红，血流了一地。而在那黑漆漆的血洞里，他的心脏没了。唐默忍住反胃感，走上前检查这个男人的伤口。心脏是被人强硬地扯断的，肋骨碎成粉末，血管有明显的撕裂伤。唐默再看向四周，他在二楼和一楼找了十分钟，终于在一楼的楼梯旁发现了那颗心脏。准确来说，是只剩下一半的心脏。那颗心脏似乎被某种东西啃食过，这心脏被咬了一半，扔在了地上。地球上线后，杀人事件屡见不鲜，几乎每三天就能见到一具尸体。但是用这种手法杀人，甚至可能吃了一半的心脏，唐默的心里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唐默当然不知道，此时此刻，上海城西，一个矮矮的小胖子正拉着自己瘦得竹竿一样的同伴藏身在一辆小汽车里，他们尽可能地把头缩下来，不暴露自己的位置。狭窄的空间里，两个男生的呼吸声沉重无比，心脏也剧烈地跳动着。 赵子豪，你的手还好吧？ 竹竿男生声音颤抖。小胖子的右手手臂此刻被人砍出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浓稠的鲜血顺着他的手臂哒哒地滴在地上。他一把捂住伤口， 不让血滴在地上发出声音。小胖子的嗓音十分沙哑。 没事，我们回去，不能去西边，他们是从西边来的。等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回去去找珊珊，找莫哥。 竹竿男生重重点头。 好。 小胖子咬紧牙齿，还想再说什么。忽然，一道尖锐的笑声从他们的头顶传来。 哎呀，找到了哟。 唐默记下中年男人的伤口形状和那颗只剩下一半的心脏的模样，背起背包，悄悄地离开了商场。他是从这家商场的地下停车场离开的。唐默行动小心，动作敏捷，几下就离开了商场，钻进了附近的商业街。街上的人好像又少了一点。唐默七天前进入公塔游戏的时候，在街上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两个人，现在走过一条街，经常看不见一个人，不知道是躲起来了，还是不见了。唐默继续向西走，他打算回苏州。这是唐默被强行拉进公塔游戏前就做好的打算。上海的好友已经消失，另一个好友远在北京。唐默暂时不准备长途跋涉到北京，他可以先去苏州，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稳住脚跟，提升实力，等确定自己可以应付一路上出现的任何突发事件，再做去北京找人的打算。走了三条街，又经过两座小区，唐默远远地看到街上横着一辆白色汽车，他赶紧走上去。在现在的世界，街上乱七八糟地停了很多汽车，但是大多互相撞成一团，根本没有办法再开。一辆可以使用的汽车十分的少见，唐默走了几公里才看见这一辆。街道静悄悄的一片，唐默拉开车子的前门，坐上了驾驶座，钥匙还插在锁孔里。唐默扭动了钥匙，准备发动汽车，但就在他刚刚咔嗒一声掰动钥匙的时候，突然他动作停住。唐默缓缓地转过头，看向这车子的后座。这是一辆 SUV 型商务车，后备箱非常的宽阔，坐在后座伸长手臂就可以拿到后备箱里的东西。而此时此刻，一只苍白色的手轻轻地搭在后座的枕靠之间，这只手的手腕被后座的椅背撑住，手指自然下垂，指甲缝里血液凝固成黑色，整只手泛着一股死亡的青紫色。唐默走下车，打开后备箱，这是一个死了很久的年轻女人，她整个人被塞进后备箱里，双腿蜷缩，嘴巴微张，双眼睁着看着车顶棚，死不瞑目的眼睛里还残留着一丝恐惧和惊慌。但她显然死得很快，身上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连尸体都是死后被塞进后备箱的，早已僵硬。唐默视线下移，落在这女人胸口的大洞上，心脏没了。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